资治通鉴卷第239，唐纪55，宪宗昭文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上。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，魏博监军以状文，上急召宰相，谓李绛曰：“卿揣魏博若服气。”李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。李绛曰：“不可。今田兴奉其土地兵众，坐待诏命，不成此计，推心抚纳，结以大恩，必待敕使至彼，持将士表来为请节钺，然后与之，则是恩出于下，非出于上。将士为重，朝廷为轻，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彼也。机会一失，悔之无及。”吉甫素与枢密使两手签相结，手签亦谓之言于上曰：“故事皆遣中使宣烙，今此朕独无，恐更不遇。”上敬遣中使张忠顺如魏博宣慰，与四其还而易之。癸卯，李绛复上言：“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举，时机可惜，奈何弃之？利害甚明，远圣心勿疑。既忠顺之行，辅应过闪。启明旦即将白麻除星节度使，犹可及也。”尚且欲除留后，将曰：“醒恭顺如此，自非恩出不赐，则无以使之感激舒长。”上从之。贾臣以兴为魏博节度使，忠顺未还，致命以至魏州，兴感激流涕，士众无不鼓舞。庚戌，更名皇子宽曰运，察曰从，还曰心，辽曰物，沈曰客。李绛又言：“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，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，哭何硕之复心，清叛乱之巢穴，不有重赏过其所望，则无以为士卒之心，使四邻劝募，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民以赐之。左右宦官以为所与太多，后有此弊，将何以己之？”上以御将。将曰：“田兴不贪专地之利，不顾四邻之患，归命圣朝，陛下奈何爱小费而以大计，不以收一道人心？钱用尽更来，积事一失，不可复追。借使国家发150,000兵以取六州，积年而克之，其费岂止百五十万民而已乎？”上悦曰：“朕所以恶衣非实，蓄聚祸财，正为欲平定四方，不然徒助之府库何为？”十一月辛酉，遣知制告裴度至魏博宣慰，以前百五十万民赏军事，六州百姓给付一年，军事受赐，欢声如雷。常德演运使者数倍见之， 相顾失色，叹曰：“倔强者果何异乎？”杜卫星陈君臣上下之意，醒听之，终夕不倦，待杜礼及后，请杜遍至所部州县，宣布朝命，奏起除节度副使于朝廷，诏以户部郎中河东胡政为之。行又奏所部缺官90员，请有司助你，行朝廷法令，属赋税。田承嗣以来，事屋建池者皆必不居。运蔡衡遣游客见税百方，行终不听。李师道使人为宣武节度使韩弘曰：“我是与田氏约相保元，今兴非田氏族，又守变两合事，以公之所恶也。我将与承德合军讨之。”弘曰：“我不知利害，只奉诏行事耳。若兵北渡河，我则以兵东取曹州。”师道惧，不敢动。田兴祭葬田季安，送田怀瑗与京师，心思以怀瑗为右监门卫将军。李将奏镇武天德，左右良田可万顷，请则能力开至营田，可以省费足食，上从之。将命杜之使卢坦经夺用度，4年之间开田4800顷，收谷4000余万斛，遂省度之前20余万民，边防赖之。赏长于严英为宰相曰：“卿辈当为朕西官，勿用之思亲故。”李吉甫、全德余皆谢不敢。李将曰：“崔右辅有言，非亲非故，不安其财。安者尚不与官，不安者何敢赋予？但问其财气与官相称否耳？若必亲故之贤，使圣朝亏多事之美，此乃偷安之臣，非治功之道也。苟所用非其人，则朝廷自有典型，谁敢逃之？”上曰：“诚如卿言。”是岁，吐蕃寇荆州及西门之外，驱掠人畜而去，上患之。李将上言：“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阵兵，使治之欲以备御吐蕃，使与节度使及角相应也。今则先依美食作号献官，没有寇制，节度使邀与俱进，则云身取中尉处分，必其得报掳去远矣。纵有果锐之将闻命奔赴，节度使无行路以制之，相视如平交，左右前却莫肯用命，何所异乎？请据所在之地士马及衣粮器械，皆割力当道节度使，使号令其一，如避之使指，则军威大振，鲁不敢入寇矣。”上曰：“朕不知旧事如此，当即行之。” 继而神策君骄自日久，不乐力节度使，竟为患者所举而止。八年春正月癸亥，以亳州刺史田荣为相州刺史。荣兴之兄也，荣兴幼孤，荣长养而教之。兴常于军中决射，一军莫及，荣退而斥之曰：“尔不自会，或将及矣。”故兴能自全于猜报之时。渤海定王源于族，帝严邑全之国务。庚午，以严邑为渤海王。李吉甫、李绛、硕争论于上前。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全德于居中无所可否，上鄙之，欣慰德于罢守本官。辛卯，此魏博节度使田兴名弘正。司空同平章事于敌久留长安，郁郁不得志。有梁正言者，自言与枢密使梁守谦同宗，能为人主请。敌使其子太常丞敏众录正言，求出阵。久之，正言诈见录，敏索其录不得，诱其奴知解之，弃混中。是觉敌率其子殿中少监纪友等素服以见福门请罪，门者不纳，退复南墙而立，遣人上表，阁门以无印引不受，日暮方归。明日复至，丁酉，敌左寿恩王父仍绝朝业，敏留雷州，纪友等皆贬官，同奴死者数人，敏至秦岭而死。是连僧建虚，建虚自贞元以来以才交全性，守方镇禄位，后自奉养，力不敢竭。至是权姓争位之言，上欲释之，忠诚薛存诚不可，上遣中使一台宣旨曰：朕欲面结此僧，非释之也。存诚对曰：陛下必欲面释此僧，请先杀臣，然后取之，不然臣妻不奉诏。上加而从之。三月丙辰，杖杀建虚，没其所有之财。甲子，征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之政事。夏六月，大水，上以为阴营之相，辛丑，出工人200车。秋七月，镇武节度使李光进请修寿祥城，监理河防，使寿祥城为河所毁。李吉甫请洗其徒于天德故城，李绛及户部侍郎卢谭以为寿祥城张仁愿所住，当弃口，聚鲁要冲美水草，守边之立地，今必何患，退二三里可以，奈何舍万代永安之策，训一时省费之辩乎？ 况天德故城辟处却极，去何绝远，丰厚景急不相应接，鲁乎唐突，是无由之，是无故而促国二百里也。即成使周怀义奏利害，与将坦同，上足用及府策，以受降城济事，立天德军。李将言于上曰：“边军徒有其数而无其实，虚费衣粮，将帅但原思意识，举货财以结全性而已，未尝训练以备不虞，此不可不于无事之时预留胜意也。”时受降城兵籍就四百人，及天德军交兵只有五十人，器械只有一弓，自于趁势，故将言及之。上惊曰：“边兵乃如是其虚也，青曹当加暗月，会将罢相而止。”以四废天威军，以其众立神策军。丁未，陈旭贼帅张伯敬请降。辛亥，以伯敬为归州司马，为荆南军前驱使。初，吐蕃欲作乌兰桥，先筑材于河侧，朔方常浅浅人投之于河，终不能成。鲁之朔方凌延节度使王必贪显后路之，然后并立城桥，仍筑越城守之，自是朔方欲寇不暇。冬十月，回鹘发兵渡契南，自柳谷西击吐蕃。壬寅，镇武天德军走回鹘数千骑至辟提泉，边军戒严。镇武节度使李进贤不恤士卒，判官严彻受之子也，以克和德性于进贤。进贤使牙将杨遵宪将五百骑取东受降城，以备回鹘，所给资装躲虚沽，至鸣沙，遵宪污楚而士卒曝露，众发怒。夜，聚心还其屋而焚之，卷甲而还。庚寅夜，焚门，攻进贤。进贤于城走，军士屠其家，并杀严彻。进贤本靖边军，群臣雷表请立德妃郭氏为皇后，上以妃门宗强盛，恐正位之后后宫莫得进，托以岁时禁忌，竟不许。丁酉，镇武监军骆朝宽奏乱兵已定，请给将士衣。上怒，以下随节度使张旭为镇武节度使，将夏州兵二千赴镇，仍命河东节度使王鄂以兵二千纳之，听以便宜从事。骆朝宽归罪于其将苏若方而杀之。法郑华魏伯祖凿黎阳古河十四里，以疏华州水患。上问宰相，人言外间朋党大盛，何也？李将对曰：“自古人君所慎恶者， 莫若人臣为朋党，故小人赠君子必曰朋党。何则？朋党言之则可恶，寻之则无忌故也。东汉之末，凡天下贤人君子，宦官皆为之党人而禁锢之，遂以亡国。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，愿陛下深察之。夫君子固与君子和，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和，然后谓之非党也？九年春正月甲戌，王鄂遣兵五千会张旭于善阳栅，乙亥，旭入单于都护府，诛乱者苏国桢等253人。二月丁丑，贬李进贤为通州刺史。甲午，骆朝宽作纵乱者，杖之80，夺色，配邑定陵。李将屡以足及此位，癸卯，罢为礼部尚书。初，上谕相将，先出吐突程璀为淮南监军，致仕赏召还程璀，先罢将相。甲辰，程璀至京师，复以为弓箭库使，左神策中尉。李吉辅奏，国家旧制六湖州于灵岩之境，开元中废之，更至右州以领降户。天宝中，右州既礼于经略军，宝应以来因循遂废，今请复之，以备回湖辅党相，上从之。下五月更申，复至右州，礼经略军，取夫城神策屯兵9000以食之。先是回湖屡请婚，朝廷以公主出将，其费甚广，故未之许。礼部尚书李将上言以为，回湖凶强，不可无备，淮西穷促，事要经营。今江淮大县岁所入赋有20万民者，足以备将主之费，陛下何爱一县之赋不以饥靡径路？回湖若得许婚，必喜而无猜，然后可以修城堑，蓄甲兵，北边既完，得专意淮西，功必万全。今既未降公主而虚弱西城，弃路无备，更修天德以遗鲁心，万一北边有景，则淮西以丑，复延岁月之命矣。倘鲁冀南牧，国家非步兵30000计5000，则不足以抗御，借使一岁而胜之，其费岂特将主之比哉？上不听。乙丑，贵王伦薨。六月壬寅，以河中节度使张弘敬为刑部尚书，同平章事。弘敬，严赏之子也。翰林学士独孤玉，全德瑜之婿也。上叹玉之才美，曰：德瑜得婿玉，我反不及也。先是上主皆娶贵妻及勋臣之家，上使命宰相选公卿大夫子弟，文雅可居清冠者，诸家多不愿，唯杜右孙司义郎从不辞。 九七月戊辰，以从为殿中少监、驸马都尉，上祁阳公主。公主上长女，郭妃所生也。八月癸巳，成婚。公主有贤姓，度氏大族，尊行不斥数十人。公主卑微一顺，一同家人礼度。二十年间，人未尝以丝发间只为贵交。始至，则与从谋曰：“上所赐奴婢，足不肯穷屈，奏请纳之。喜自是罕见可制止者。”自是归门落然，不闻人声。闰月丙辰，张翼节度使吴少阳薨。少阳在蔡州，因惧亡命，牧养马骡。时超略寿州茶山以食其君，其子设蔡州刺史袁济逆丧以病闻，自领军务。上自平蜀，即欲取淮西。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上言：“少阳军中上下协离，请洗礼寿州以经营之。”会朝廷方讨王承宗，未暇也。即吉甫入相，田弘正以魏博归附。吉甫以为汝州汉壁东都，河阳宿兵，本已至魏博，今弘正归顺，则河阳为内镇，不应屯重兵以示猜阻。辛酉，以河阳节度使乌仲印为汝州刺史，充河阳、淮、汝节度使，洗礼汝州。己巳，弘正简教右仆射，赐其军钱二十万民。弘正曰：“吾未若以河阳军之为喜也。”九月庚辰，以明州刺史李光炎为陈州刺史，充中武都知兵马使，以四州刺史林胡通为寿州防御使。通，张之子也。丙戌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袁资为荆南节度使，以荆南节度使严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吴少阳判官苏兆、杨元清、大将侯维清皆劝少阳入朝，袁济恶之，杀赵，求维清。元清先奏事在长安，据以淮西虚实，即取袁济之策告李吉甫，请讨之。时袁济犹逆丧，元清劝吉甫：“凡蔡使入奏者，所在止之。”少阳死近四十日，不畏辍朝，但亦还蔡诸镇将帅一兵违背。袁济杀袁清妻及四男以屋舍棚。淮西宿将董仲志、吴少成之婿也，袁济以为谋主。戊戌，加河东节度使王鄂同平章事。李吉甫言于上曰：“淮西非如河北，四无党员，国家常粟数十万兵以备之，劳费不可支也。失今不取，后难图矣。”上将讨之。张弘敬请先为少阳辍朝赠官，遣使调赠， 待其有不顺之计，然后加兵。上从之，遣工部员外郎李君和调计。元济不迎赤使，发兵四出，屠武阳、焚射，掠鲁山、襄城、关东，震害。君和不得入而还。冬十月丙午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薨。壬戌，以中武节度副使李光炎为节度使，甲子以延寿为申光蔡昭抚使，督诸道兵招讨吴元济。乙丑，命内常侍知省事崔谭俊兼其军。戊辰，以尚书左丞吕元英为东都留守。党项寇镇武。十二月戊辰，以尚书右丞韦贯之同平章事。十年春正月已酉，加韩弘守司徒。弘镇宣武十余年不入朝，颇以兵力自负，朝廷亦不以忠纯待之。王鄂加平章事，弘耻颁在其下，与元武横书，颇露不平之意。朝廷方以其行事以治吴元济，故迁官使居鄂上以宠位之。吴元济纵兵侵略，及于东击，己亥，致削元济官爵，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之。延寿击淮西兵，小胜，不设备，淮西兵夜还袭之。二月甲辰，寿败于此丘，却五十余里，驰入唐州而守之。寿州团练使林胡通为淮西兵所败，走保州城，境上诸栅尽为淮西所屠。癸丑，以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之，贬通昭州司户。召鄂越观察使柳公绰以兵五千守安州刺史李听，使讨吴元济。公绰曰：“朝廷已无书生，不知兵也。”即奏请自行，许之。公绰至安州，李听主高坚迎之。公绰以鄂越都知兵马使，先封行营兵马都虞后二叠授之，选卒六千以主听。借其部校曰：“行营之事，依决都将。”听感恩畏威，如出麾下。公绰号令整肃，驱除军事，诸将无不服。士卒在行营者，其家疾病死丧，后己之。妻淫逸者，陈之于江。士卒皆喜曰：“忠诚为我治家，我何得不遣死？”故每战皆捷。公绰所乘马，地杀与人。公绰命杀马以祭之。或曰：“与人自不备耳，此良马可惜。”公绰曰：“才良性奴，何足惜也？”竟杀之。河东将刘辅杀丰州刺史燕仲干，王鄂诛之，及其党。王叔文之党作贬官者，凡十年不良移，执政有廉其才与渐进之者， 喜召至京师，谏官争言其不可，上与五元衡亦恶之。三月已有，皆以为远州刺史。官虽近而地亦远。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，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。宗元曰：“播非人所居，而孟德亲在唐，万物母子俱往礼，欲请于朝，愿以柳一播。”会中丞裴度亦谓禹锡言曰：“禹锡诚有罪，然母老，与其子为死别，两可伤。”上曰：“为人子犹当自谨，勿疑亲忧，此则禹锡众可责也。”度曰：“陛下方是太后，恐禹锡在所疑今。”上良久，乃曰：“朕所言以则为人子者耳，然不欲伤其亲心。”退谓左右曰：“裴度爱我忠切。”明日，禹锡改连州刺史。宗元善为文，常作子人传，以为子人不执斧斤刀具之计，专以寻隐归取绳墨，夺群牧之才，使动羽之志，享高深圆方短长之宜，指挥众工各趋其事，不升任者退之。大厦既成，则独明其功，受禄三倍，亦由向天下者。立纲纪，整法度，则天下之事使称其职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，能者进之，不能者退之。万国祭礼，而谈者独称依附周少，其百职事之勤劳不得计焉。或者不知体要，炫能金名，亲小劳，亲众官，听听于府庭，而遣其大者远者，是不知向道者也。又作众述郭橐橐传曰：“橐橐之所众，无不生且貌者。”或问之，对曰：“橐橐非能使木寿且滋也，凡木之性，其根愈疏，其土愈固，既植之，勿动勿虑，去不复故。其势也若子，其志也若气，则其天权而性得矣。他执者则不然，根权而土易，爱之太恩，忧之太勤，但视而木腐，以去而复固，甚者找其夫以厌其生枯，摇其本以观其疏密，而木之性日以离矣。虽曰爱之，其实害之；虽曰忧之，其实愁之，故不我若也。为政亦然，吾居乡见长人者，好烦其令，若甚怜焉而足以获之。旦暮历来聚民而令之，促其耕获，督其蚕之，吾小人辍庸孙以劳力之不暇，又何以烦无生而安无幸也？凡病且待，执此故也。此其闻之有理者也。”庚子，李光炎奏破淮西兵于临颍， 田弘正遣其子部将兵3000助延寿讨吴元济。贾臣李光炎又奏破淮西兵于南顿。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运，王承宗李师道朔上表请赦元济，尚不从。是时发诸道兵讨元济而不及资清，师道使大将将2000人取寿春，声言助官军讨元济，时欲为元济之援也。师道素养刺客奸人数十人，后资己之，其人说师道曰：用兵所及，莫先良楚，今何因愿及江淮租赋，请前往焚之。募东都恶少年数百，结都市焚宫阙，则朝廷未暇讨菜，显自救复心，此亦救菜一起也。师道从之，自是所在盗贼窃发。辛亥暮，盗数十人攻河阴转运院，杀伤10余人，烧钱帛30余万民匹，沽3万余斛。于是人情匡惧，群臣多请罢兵，尚不许。诸军讨淮西，久未有功。5月，上遣中丞裴度以行营宣慰，查用兵形势。杜环言淮西必可取之状，且曰：管诸将为李光炎勇而之意，必能立功。上曰：考功郎中只至告韩愈上言，以为淮西3小州残壁困据之余，而当天下之权力，其破败可立而待。然所未可知者，在陛下断语不断耳。因条臣用兵利害，以为今诸道发兵各2000-3000人，势力单弱，羁旅异乡，与贼不相安慰。望风设据，将帅以其客兵待之计薄，使之又苦，或分割队伍，兵将相失，心孤意怯，难以有功。又其本军各需资遣，道路辽远，劳费倍多。闻陈许、安唐、汝寿等州与贼连接处，村落百姓稀有兵器，习于战斗，实贼深浅，必来未有处分，犹愿自备衣粮保护乡里，若令召募，立可成军，贼平之后亦使归农。起西霸诸道军，募土人以待之。又言蔡州士卒皆国家百姓，若势力穷不能为恶者，不须过有杀戮。丙申，李光炎奏拜淮西兵于石区，淮西兵臣压其垒而阵，光炎不得出，乃自毁其栅之左右，出计以击之。光炎自将数骑冲其阵，出入朔寺，贼皆食之，使及其身如未毛。其子懒佩止之，光炎举刀叱去，于是人争至死，淮西兵大溃，杀数千人，上以裴度为知人。 上自李吉甫薨，昔以用兵士为武元衡。李师道所养客说李师道曰：天子所以锐意诸蔡者，元衡赞之也，请密往赐之。元衡死，则他相不敢主其谋，征劝天子罢兵矣。师道以为然，即咨己遣之。王承宗遣牙将尹少卿奏事，为吴元济游说。少卿至中书，此旨不逊，元衡斥出之。承宗又上书诋毁元衡。六月癸卯，天未明，元衡入朝，出所居静安坊东门，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，从者皆散走。贼执元衡马行十余步而杀之，取其颅骨而去。又入通化坊击裴度，伤其手，坠沟中，度沾帽后得不死。欠人王毅自后报贼大呼，贼断翼臂而去，京城大骇。于是召宰相出入，加金吾济事张贤路任以慰之。所过方门，喝所甚言，朝事未晓，不敢出门。上或御殿久之，班游未齐，贼遗旨于金吾及府县曰：吾即捕我，我先杀汝，故捕贼者不敢甚急。兵部侍郎许孟荣见上曰：自古未有宰相横尸戮舆而道不惑者，此朝廷之辱也，因涕泣。又议中书挥涕言，请奏起裴忠诚为相，大锁贼党，穷其奸源。戊申，召中外所在搜捕，获贼者赏钱万民，官五品，敢睥睨者举足诛之。于是京城大锁，公卿家有富弊重僚者皆锁之。承德君进奏院，有衡州族张燕等数人，行止无状，众多疑之。庚戌，神策将军王世泽等告王承宗遣燕等杀元衡，立捕得燕等八人，命京兆尹裴武、监察御史陈忠师拘之，癸亥。诏以王承宗前后三表出示百僚，议其罪。裴度病疮，卧二旬。诏以卫兵宿其地，终始问讯不绝。或请罢度官以安恒运之心，赏怒曰：若罢度官，使奸谋得成，朝廷无复纲纪，吾用度一人，足破二贼。甲子，赏赵度入队。乙丑，以度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度上言：怀惜复心之急，不得不除，且朝廷业已讨之。两河藩镇跋扈者，将视此为高下，不可终止。上以为然，昔以用兵士委度，讨贼甚急。初，德宗多猜忌，朝事有相过从者，今吾皆似察以闻， 宰相不敢私地见客。杜奏：今寇到魏平，宰相已招言四方贤才，欲参谋议，实请于私地见客。许之。陈忠师按张燕等拒服杀武元衡，张弘敬疑其不实，屡言于上，上不听。戊辰，斩燕等五人，杀其党十四人。李师道客竟潜匿亡去。秋七月庚午朔，灵武节度使李光进薨。光进与弟光严友善，光严先娶，其母委以家室，母族光进后娶。光严使其妻奉管乐及财物归于其嗣。光进反之曰：心腹待事仙姑，仙姑命主家事，不可易也，因相持而弃。贾诩、赵蜀王承宗罪恶，绝其朝贡，曰：既其幡然改过，束身自归，公讨之期更似后命。八月己亥朔，日有食之。李师道至刘后院于东都，本道人杂沓往来，力不敢竭。使淮西兵犯东击，防御兵西屯伊阙，师道前纳兵于院内，指数十百人谋焚宫阙，纵兵杀掠，以烹牛饷食，明日将发。其小卒以留守吕元英告变，元英即追伊阙兵围之，贼众突出，防御兵踵其后，不敢追。贼出长厦门，望山而遁。是时都城震骇，留守兵寡弱，元英作皇城门，指使部分意气自若，都人赖以安。东都西南皆邓国，皆高山深林，民不耕种，专以涉猎为生，人皆侨勇，谓之山朋。元英设重构以捕贼，数日有山朋遇路，贼遇而夺之，山朋走召其柴类，其引官军共围之谷中，尽获之，暗宴得其魁，乃中岳寺僧元敬，故常为史思名将，勇悍过人，为师道谋都买田于伊阙鹿魂之间，以设山棚而易祀之。有子家珍门察者，前部分已属元敬，元敬以师道前千万扬为至佛光寺，结党定谋，约令家珍等窃发城中，元敬举火于山中，及二县山棚入城住之。元敬时年八十余，捕者既得之，奋锤击其颈，不能折。元敬骂曰：鼠子，折人颈且不能，敢称剑儿？乃自制其颈，教使折之。临行叹曰：误我事，不得使洛城流血。党与死者凡数千人，留守防御将二人及一族八人，接受其职名，为之耳目。 原应居子家珍门茶，使之杀五元衡者，乃失道也。元英密以闻，以见车送二人以京师，上夜以讨王承宗，不复穷至。元英上言，近日藩镇跋扈不臣，有可容待者，至于师道谋图都城，少宫阙，悖逆尤甚，不可不诛。上以为然，而方讨吴元济，绝王承宗，故未暇至师道也。乙丑，李光炎败于石区。初，上以延寿在河东，所遣皮将多立功，故使镇襄阳，且督诸军讨吴元济。寿无他才能，到军之日，清府库，赖士卒，累年之积一朝而尽。有后路宦官以结生源，拥八州之众万余人屯境上，必毕经年，无尺寸功。裴度屡言其君无政。九月癸酉，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。弘乐于自善，欲以贼自重，不愿淮西素平。李光炎在诸将中占最利，弘欲结其欢心，举大梁城所得一美妇人，交之歌舞丝竹，是以珠玉金翠，值数百万钱，遣使谓之。使者先致书，光炎大享事，使者进祭，容色绝世，一作进京。光炎谓使者曰：相公敏光炎羁旅，赐以美计，贺得成身。然战士数万，皆弃家远来，冒犯白刃，光炎何忍独以声色自愉悦乎？因流涕，作者皆泣。及于席上，后以曾伯赠使者，秉计反之，曰：为光炎多谢相公。光炎以身许国，使不与逆贼同待日月，死无二矣。冬十月庚子，始分山南东道为两节度，以户部侍郎李训为乡副影军房节度使，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玉为唐随邓节度使。朝议以唐与蔡接，故使霞玉专事攻战，而训调五州之父以享之。辛丑，刑部侍郎全德余奏，自开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侍类后，至今常行敕，近删定为三十卷，请施行，从之。上虽绝王承宗朝贡，未有诏讨之。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屯兵于其境，承宗屡败之，弘正愤，表请击之，上不许。表时上，乃听至贝州。丙午，弘正军于贝州。庚戌，东都奏盗坟伯牙仓。十一月，寿州刺史李文通奏拜淮西兵。壬申，韩弘请命众军合攻淮西，从之。李光炎、乌仲印、 百淮西兵于小阴水，拔其城。乙亥，以延寿为太子少保。道焚襄州佛寺君储，尽洗京城积草与寺郊以备火。丁丑，李文通拜淮西兵于故事。戊寅，道焚县陵寝宫永相，诏发镇武兵2000，会义武军以讨王承宗。己丑，吐蕃款龙舟塞，请护士许之。初，吴少阳闻信州人吴武陵名，邀以为宾友，武陵不答，即原计反。武陵以书谕之曰：“足下勿谓不屈不我欺，人情与足下一也。”足下反天子，人亦欲反足下，异地而论，则其情可知矣。丁酉，武宁节度使李愿走拜李师道之众，使师道朔遣兵攻徐州，拜萧沛数县。愿悉以部计为都押牙温人王志兴击破之。12月甲辰，志兴又破师道之众，斩首2000余级，遂北至平阴而还。愿成之此也。东都防御使吕元英请募山鹏以卫攻城，从之。乙丑，河东节度使王鄂薨。王承宗纵兵肆掠，幽仓定三镇皆苦之，征上表请讨承宗，上谕许之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弘敬以为：“两翼并兴，恐国力所不知，请并立平淮西，乃征衡济。”上不畏之旨，弘敬乃求罢。11年春正月己巳，以弘敬同平章事，充河东节度使。幽州节度使刘总走拜承德兵，拔五强，斩首1000余级。庚辰，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钱辉驾部郎中之至告萧勉，各解职守本官。使群臣请罢兵者众，赏换之，故处辉勉以警其余，辉无人也。癸未，致削王承宗官爵，命河东、幽州、义武、恒海、魏博、昭义6道进讨，为冠之屡请先取吴元济，后讨承宗，曰：“陛下不见建中之事乎？始于讨魏及齐，而蔡燕赵皆应，足至诸此之乱。由德宗不能忍数年之愤意，与太平之功速成故也。上不听。”甲申，道断建陵门戟47支。2月，西川奏吐蕃赞普族，新赞普可离可足立。乙巳，以中书舍人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逢吉，玄道之曾孙也。乙卯，昭义节度使西世美走破承德兵，斩首1000余级。南诏劝龙城 淫虐不道，上下怨极，弄动节度王痤颠视之，李其弟劝立，劝立得痤颠，赐姓蒙氏，谓之大荣。荣蛮言凶也。即位，刘总破承德兵，斩首千余级。荆南节度使袁资父祖墓在朗山，请入朝，与劝上罢兵，行至邓州，闻萧勉前徽贬官，即献上，更以必克劝之，仅得还镇。辛酉，魏伯奏拜承德兵，拔其故城。乙丑，又奏拔其压城。三月庚午，太后崩，辛未，敕以国哀。诸司公事全取中书门下处分，不至赦冢宰。寿州团练使李文通奏拜淮西兵于故事，拔鳌山。己卯，唐邓节度使高霞玉奏拜淮西兵于朗山，斩首千余级，焚二丈。幽州节度使刘总为乐寿。夏四月庚子，李光炎、乌仲印奏拜淮西兵于凌云栅，斩首三千级。辛亥，司农卿黄甫伯以兼忠诚全判度之，伯时以聚练德性。乙卯，刘总奏破承德兵于深州，斩首二千五百级。乙丑，义武节度使浑浩奏破承德兵于九门，杀千余人，号贤之子也。幼州军乱，主刺史洛仪，夏州节度使田进讨平之。五月壬申，李光炎、乌仲印走拜淮西兵于凌云栅，斩首二千余级。六月甲辰，高霞玉大败于铁城，仅以身免。使诸将讨淮西者，胜则虚张杀获，败则逆之，至是大败不可掩，使上闻，中外骇恶。宰相入县，讲劝上罢兵。上曰：“胜负兵家之常，今但当论用兵方略，察将帅之不升任者易之，兵时不足者助之耳，岂得以一将失利聚义罢兵也？”于是独用裴度之言，他人言罢兵者亦稍息矣。即有霞玉退保唐州，上则高霞玉之败，霞玉称李训应接不至。秋七月，贬霞玉为归州刺史，训亦左迁恩王府，以河南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以荆南节度使袁资为张毅节度，申光、蔡、唐、隋、邓观察使，以唐州为理所。壬午，宣武军奏破兖城之众二万，杀二千余人，俘虏千余人。田弘正奏破承德兵于南宫，杀二千余人。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贯之，性高简，好甄别流品，有硕请罢用兵。左补缺张素悔之于上，云其朋党。八月壬寅，贯之罢为吏部侍郎。诸军讨王承宗者，互相观望。读昭义节度使西世美引精兵压其境，即位。世美奏大破承宗之众于伯乡，杀千余人，降者亦如之，为三垒以还伯乡。庚申，葬庄献皇后于丰陵。九月乙亥，又时以独孤朗作请罢兵，贬兴元府仓曹。朗吉之子也。饶州大水，漂失4700户。丙子，以韦贯之为湖南观察使，游作前侍也。辛巳，以吏部侍郎韦乙、考功员外郎韦楚厚等皆为远州刺史。张素谗之，以为贯之之党也。以建素之孙，楚后兄之九世孙也。已有李光炎乌仲印奏拔吴元济凌云诈。丁亥，光炎又奏拔十月二诈。寿州奏拜阴城之众，拔六诈。冬11月，壬戌朔，荣管奏黄洞蛮为寇。乙丑，雍管奏击黄洞蛮，却之，复宾蛮等州。丙寅，加幽州节度使刘总同平章事。李师道闻拔凌云诈而惧，诈请纾款，上以立位能讨，假师道简教司空。王鄂加二奴，告鄂子季改复仪表，逆所献家财，上命居于内帐，遣中使以东都简括鄂家财。裴度谏曰：“王鄂寂寞，其所献之财以为不少，今又因奴告简括其家，臣恐诸将帅闻之，各以身后为忧，赏拒止使者。”己巳，以二奴赴京兆，杖杀之。庚午，以己事中柳公绰为京兆尹。公绰出副府，有神策小将跃马横冲前导，公绰驻马，杖杀之。明日入对严英，上色甚怒，结其专杀之状。对曰：“陛下不以臣无嗣，使戴罪京兆。京兆为年古师表，今逝世之初，而小将敢尔唐突，此乃请陛下诏命，非独慢臣也。臣之仗无礼之人，不知其为神策军将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不奏？”对曰：“臣直当仗之，不当奏。”上曰：“谁当奏者？”对曰：“本君当奏。若死于街渠，今无街使当奏，在方内左右巡使当奏，上无以罪之。”退谓左右曰：“汝曹许作义此人，朕亦畏之。” 讨淮西诸军近九万，赏怒诸将久无功，心思命之枢密两手牵宣慰，因留兼其军，授以空明告身五百通及金帛，以劝死士。庚寅，先加李光炎等检校官，而诏书切责，是以无功必罚。辛卯，李文通奏拜淮西兵于故事，斩首千余级。十二月壬寅，常职公奏拜常德兵于长河，斩首千余级。义武节度使浑浩与王承宗战屡胜，遂引全师压其境，据衡州三十里而军。承宗惧，遣遣兵入浩境，焚掠城邑，人心使内固而摇。会中使都齐战，浩引兵进博衡州，与承宗战，大败，奔还定州。丙午，诏以益州刺史陈楚为义武节度使，军中闻之，略号及家人衣，至于裸露。陈楚驰入定州，镇恶乱者，敛军中衣以归号，以兵魏宋还朝。楚，定州人，张茂昭之生也。丁未，以翰林学士王涯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元资至唐州，去斥后，指其兵不使犯无缘寂境，元寂为其心兴诈，子卑辞以请之。元寂由是不复以资为义，朝廷知之。贾寅以太子詹事李肃为唐隋邓节度使，肃听之兄也。初至淮营水运使，杨子苑米自淮阴溯淮入营，至项城入阴，疏于兖城，以溃讨淮西诸军，省变运之费七万余民。己未，荣管奏黄洞蛮屠延州。